你嗰个学校，喂，我知道你嗰间嘢阻阻地喎，系嘛？ 系啊系啊， 即系唔庆祝呢啲嘢。咁你有咩感想啊？其实 会庆祝嘅咩？ 吓，唔庆祝啊？咁有咩感想啊？你觉得？ 我谂民国真系好劲咯。佢去到台湾嘅时候咧，其实喺李登辉嘅统治下咧，即系相对好似相对唔系咁好咧，都可以有民主咯。 哦。唔系你，唔系李登辉噶。 好咧，到而家都。 佢唔系 好相对嘅民主，都冇得选特首，而家都。 哦，依家冇得选特首，唔系依家都有得选啦。不过唔系我同你选啫嘛。 啊，民建联帮你选。 吓、啊，唔系民建联好少票噶咋？ 系咩？ 系啊。 边个最多票啊？咁其实。 边个最多票？唔系你要睇嗰个组成嗰个嘅办法、 啊。哦，睇下先。 吓，因为呢个我就答唔到你话，暂时系边一个党系最多人嘅话， 好搞笑！之前睇嗰幅改图咧，嗰咩唐英年同佢老婆咧改图嗰个咧， 哦，改咗佢做阿梁振英啦， 黐线！ 哦，咁样即系我都觉得嗱，即系嗱，我问你啦，呢个通识问题啊，你觉得阿唐唐咁样即系依家有婚外情啊？你认为啊，即系呢啲咁啊婚外情啊，或好似阿金乃西嗰啲咁样嘅，即系向啲女助理咧示爱啊。 仲有边个嗰个陈家伟啊？ 系咯，或者咧呢个陈家伟咧就去香槟大厦呢度咧照记，即系或者根据佢嘅版本就系教人哋一啲嘅性知识吓，咁啊， 亲身示范 系啦。咁我嗱唔排除，因为我唔系望住佢真正亲身示范啦。咁啊呢个，但系啦，你觉得呢啲噶，即系可能咧，佢哋系师德咧有亏噶，吓，即系有啲人觉得冇问题啊，可能我道德底线比较低，咁但系普遍社会咧，即系可能会认为佢哋咧，那个私人嗰，即系佢哋嗰个品德啊，系出咗啲问题噶啦。咁你嗱，即系呢个通识啦，咁样讲啦，即系唔系以政治角度，你觉得呢班友？其实第一需唔需要向公众交代啲乜嘢咧？ 梗系要啦，我觉得。 你觉得要啊？ 佢要出嚟做特首咁嘅，佢将来会代表香港噶咯。咁佢道德上点可以犯错咧？ 唔系喎，以前啦，你知唔知澳门特首啊何厚华，佢坦白承认。 我觉得要坦白嘅，但系佢一定要承认过错咯，唔好唔认咯。我觉得 佢都话有过失噶喎，依家。 而家 系啊， 咪要认咯，我觉得。 哦，即系我觉得认咗都冇事系嘛，会唔会啊？ 认咗冇事啊，咁啊梗系有事啦。 咁啊有事，有咩事啊？ 冇可能冇事噶、啊。 唔系咁样，唔代表佢管治香港有问题噶、啊。呢、這个即系冇逻辑噶。 咁啊系呢个事实。正如有人话民主党系民主叫鸡党，呢个都好唔公，都系好唔啱嘅。 吓、啊，点解咧？ 佢叫鸡唔代表佢系成个党系叫鸡噶嘛？ 哦，咁样，唔系即系呢个可能系弱称啫，民主叫鸡党，唔系依家有个新 term 啫， 有新 term 叫三民主义添，即系民主党、民建联、民协添。咁我又觉得就嗱，即系嗱，咁啊，堂堂有啲咁嘅婚外情啊，即系同啊，即系盛传就系同嗰个袁沙央嚟啦，系嘛？咁啊。我觉得佢都即系几靓女，不过买呢个题外话，即系话佢 keep 得咧都几好咁样。唔系咁呢个咧就唔好评论先，佢个样住。嗱、啊，咁你认为佢仲应唔应该参选特首咧？ 冇可能唔应该嘅， 吓、啊，即系都应该系嘛？ 应唔应该啊？我唔识点，唔系好明啊！即系咩意思啊？ 即系嗱，咁佢有婚外情啊？你觉得佢仲应唔应该参选特首啊？ 佢肯出嚟承认，我今日继续参选咯。 哦，我觉得冇问题噶呢一样嘢。 我都觉得冇问题，但一定要承认咯。 哦，咁其实好小事喎、啊，我真系觉得 又唔系，即系。 因为阿黄国兴啊，嗱，即系嗱呢个立法会议员、工联会嘅议员阿黄国兴咧，佢就话：唔好意思，系黄国健啊！哎死啊，我错名啊，俾人告到 P K 啊，执笠我喺台。 call 错名咧，黄国健，唉，咪黄国兴啊，屌，咪即系佢两个工联会啊嘛，即系，唉，好容易捞乱啊，即系你知民建联嗰啲人个个都系咁面， 工联会，工联会有民建联， 系都面目 即系几清晰方向，暴理爽朗啊，系嘛， 连啲名都搞到乱晒，唉，唔好意思，咁啊嗱，黄国健就话咧。唐英年只是犯了个个男人都想做的错事，你认不认同啊？ 这低能逻辑真是，正如啲人去偷嘢话，偷嘢嘅小偷只是犯了每个人想偷嘢嘅欲望啊！咁讲其实唔啱嘅。 吓，点解咧？你点解点解唔啱咧？ 有欲望就代表去做嘅咩？唔通我肚饿就可以，我就可以去隔篱抢嘢食啊？真系。 哦，咁啊系，咁我又唔明啦。嗱，即系黄国健咁讲咧。其实都同阿成龙啦，响十年前讲嗰句嘢互相辉映噶， 系合理，但唔代表佢啱咯。 喂，咁个嗱，嗰阵成龙就俾人啦，即系啲基督教团体啊、妇女团体啊，即系踩到佢死咁仔啊。咁即系阿陈广生先生，其实都唔系啲乜嘢咁大不了啫，咁样嗱，咁啊佢讲呢句嗱，咁但系黄国健讲呢句冇人理，点咁出奇咧？咁去咗边咧？ 冇人理噶啦。 问阿蔡志深，即系明光社嗰个社长蔡志深，即系佢又反对嗰啲市民啦，即系反对啲高登友打飞机啦，即系佢反对人自扫，但系佢自己打就得嘅，即系佢自己打啦。即系人哋问佢有冇打飞机，佢都话有，佢又自足。咁但系你哋咧就唔准自足啦。咁我唔知佢点解啦，吓、啊。咁但系啦。佢又唔出嚟讲嘢喎，今次，因为佢唔谴责嗱，佢至少谴责两人，第一个就系黄国健，第二个梁振诶呢、這个唐英年， 佢有冇啲商业背景噶、 啊？我唔知道啊，所以我嗱好拗晒头啊，依家咁样搞法，即系你冇理由噶嘛，咁你啲高登友打飞机，佢又话你唔准啊，又你系犯晒啲天条啦，道德咧有问题啦， 佢有冇啲商业背景噶？ 我都唔知道啊，有咁 或者可能职业有啲冲突咧，又或者 吓、啊，即系我希望阿蔡志深咧，即系咧唔好龟缩啦，要出嚟咧，即系起码喺个佢道德重整会会长咁仔噶嘛，佢香港嘅角色系冇理由今次出咗咁大件事，佢唔出嚟噶， 系咯，即系管空鼓励啲人包二奶，系咪先？ 系咯。嗱，佢唔出嚟，即系变相鼓励啲人啦，去包二奶嘅啫，即系有咁样嘅趋势噶，搞到唔系危言耸听噶， 个个不晒上嚟死系嘛？ 系啊，你知啊，你知佢哋好大影响力噶嘛？咁样明光社、啊，嗱，我觉得明光社咧，好老实讲啊，蔡志深咧，佢都不得了啊，呢个人物， 点解啊？ 第一，佢反对咧啲市民咧自足。即系咧，起码同100万啦，啲高登友啊，有咩电车男啊，嗱，即系同啲友作对啊，啱唔啱先？喂、嗯，第二佢又反赌马，乜死啦！嗱，佢反赌马呢啲几严重啊？香港嘅马迷咧，粗略估计有100万嘅，咁即系嗱，你又同100万人作对啊，即系200万人啦、啊。 佢信教嗰阵反赌马。 咪佢系基督教嗰啲组织嚟噶嘛， 所以就反赌嘛。 吓、啊，咁但第三样，佢反又赌波，佢又反、啊。咁你知而家香港几多后生仔啊，啲球迷啊，系嘛？ 系， 即系嗰啲咁样又反又100万人，即系佢咧咁同半个香港作对噶嘛。咁但系依家你又唔变咗啊？蔡志深唔出嚟，我觉得好失望咯、啊。即起码有翻几句嘢出嚟讲下至得、啊。 你邀请佢啊？ 你认唔认同啊？ 啊，真系， 即系我觉得佢冇可能话依咁样鼠咗佢咯。佢又未执笠噶，明光社照计， 道德社 吓、啊。即系我亦都希望啊，黄成志都会出埋嚟讲咯，即系谴责佢哋。 王成志啊，王成志， 因为王成志同佢啲基督教嗰啲保守团体好鬼熟噶嘛， 跟住讲完之后，跟住考天铎出嚟闹佢啊嘛，跟住 吓系咩？我都想邀请阿考天铎，即系主持下公道，即系到底明光社咧归宿咧有问题， 我好想知道佢哋嗰个立场系点啊！ 可能缩完之后咧，会少啲声解散咗咧，可能系嘛？支持一堂堂嘅，通常都系商喺商界方面噶啦。 哦，咁即系我都想听下佢哋嗰个意见系点。咁啊，好啦，我见到啦，高登网嗰度咧有好多嘅听众留言啦。咁啊，有啦，无声零六咧就话一播歌佢就唔听，咁可能啲歌唔系咁啱听啦。今晚再射乜落街啦，就话劲歌交曲系几时？咁应该系十二月尾先做嘅呢、這个，即系到时就会选晒全年嗰个交歌噶啦嘛。吓咁啊，仲有欢迎阿油鸡鸡啦、李提督啊、宇宙河童、六点半新人窝轮啦。A dot young 同埋咧泰利史高斯水在平等等嘅，喂嗱，烧猪肉喂，咁啊，今晚你有冇咩嘢补充添啊？ 冇啦， 吓， 系啊系啊，先见到嗰个咩，冇人叫你扮中文啲神，你好好笑，有人话你把声可以用嚟扮校长， 呢个校长啊，咪谭校长啊嘛， 大家好咁样咧， 哦。 啊！我做学生啦，跟住系嘛？ 系啊，咁即系呢一个嗱，我咧一阵搭正十二点咧，就会播一首中华民国颂啊，一未够钟依家嗱，咁啊依家啦，拣首名曲同你哋听下先，好唔好啊？ 我有冇点歌啊？是话 你想点边只啊？要爱 国大地啊！大地， 大地唔得，大地都系唔系爱国歌曲？ 大地梗系爱国啦，长城咯咁。 系嘛？喂，我点呢只俾你听好唔好？你听住， 好， 你开翻个 player 先啦，依家。 好。 嗱，咁我哋咧一息间咧就会仲会接听阿敲天 dog 嘅电话添啊！因为佢 got 咗个 permission from his wife 啊。我哋一间啦，就嗱，即系 一定要录低佢啊！ 哇，见证历史一刻啊，真系。 叠声啊！ 因为咧系我第一次同阿敲天 dog 咧对话啫。咩都好期待， 正啊正啊正啊！ 好，喂，咁嗱，你开翻个 player 先， 好开咗， 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 嗱，依家咧听一首爱国歌曲，就系、是《梅花》，系邓丽君嘅。咁一阵间咧，我就同阿敲天 dog 开始啦对话啦。咁大家咧密切留意，唔好行开啊！ 都不怕。 好啦，咁嘅时间呢嚟到10月8号星期六嘅晚上11点50分啦，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80%。喺度呢就欢迎呢各位听众留咗言嘅，仲有 Facebook 嗰度呢有Ray 啦，Johnny Walker 啦，蔡聪聪同埋呢 Cherry。仲有呢高登留言版就有条路啦，立邦占士 Ivana， 急屎上高登 Shin Chan 01啦，仲有呢就係阿 Man 马夫阿摩尼亚啦，佢就话好耐冇见咁啊，即系都系欢迎佢嘅留言收听。仲有咧就放下得大自在，咁啊第一次见佢个名，欢迎晒，仲有死在平等等嘅。咁啊好啦，嗱依家咧就见证历史一刻啦。咁啊我咧已经系同阿敲天铎接通咗啦，喂 喂 ，Hello， 喂啊。 喂，等我 set 咗个 player 先。 咁啊，嗱，即系咧，听众又可以，即系其实系分得到两把声系咪啊？ 应该有唔同嘅，应该 系应该有唔同。咁啊，敲天犬兄啊嘛，真系欢迎你啦，今晚吓、啊，喂， 系得，我听到，我喺度揿， 即系 我 set 咗个 player 先。 哦，好啊，好啊，系因为会系有 delay 嘅嗰、那个网度。 系咯，仲喺度唱紧老土歌头先。其实我啲声有都唔同嘅，即系我唔会笑到好似抽筋咁嘅。 我即系咧嗱，阿天铎，我睇你嗰片咧，有啲真系抽水抽得好鬼好笑啊！又正行尼赛亚嗰个，又啊咩美梁美芬系邻家女孩嗰啲，我真系集集有睇噶你嗰啲片。 我唔系刻意抽佢，佢本身系咁低能。系嘛？啲梁烟成嗰啲不知所谓，唔知搞乜。 阿梁烟成好似佢早廿几年又俾阿岑日飞嗰啲，即系唔系佢追击人哋，然之后即系佢小气嘛，又话人哋唔敢复佢啊嘛，系嘛？ 系咩？我唔知佢啊，呢条友亦癫癫地，我唔知佢想点啊。 梁烟成啊，我就咁啊，之后佢话梁美芬系邻家女孩。 系啊，又话佢有诚信啊，同埋佢有独立思考，黐线！ 唔系因为佢做过班长啊，小学， 买啲翻教会翻得耐嗰啲咧，有咁上下 power 咧，就硬系觉得即系以为，无论佢讲乜嘢咧，人哋都要信咁样样嘅。但喺教会就系咁嘅，你同公众讲嘢唔系咁噶嘛，黐线嘅。 冇可能咧，翻得耐啦，即系有啲江湖地位啊，试下讲啲歪理出嚟，睇下啲友仔信唔信啊！ 咪啦，直头啦，都戆居嘅真系，黐线。喂，同埋你头先真系讲得啱啊！你话即系如果将我嗰啲片嗰啲内容咧写做文字咧，喂，真系冇人睇嘅，因为我之前写咗好多年 blog 咧，其实都系一样嘅嘢，冇人睇嘅。 我即系你， 即系最多，即系咁多年储埋都系得万几嘅。但系即系例如我求其一条片咧，例如即系圣经唔准男人坐喺度屙尿啊，咁系嘛？咁啊已经几万出，系争好远。啲人系唔中意睇字嘅，你讲得好啱。 系啊，或者你嗰啲 YouTube 片啊，成日整啲靓女啊咁样出嚟啊嘛。 哦，系啊，头先有个基督徒咧谴责我，好搞笑，我真系呢个系新鲜热辣，我真系要同高登嘅各位巴打咧，真系要分享一下。头先咧喺 YouTube 咧有个人即系留言问我咧，佢话你系咪基督徒咁？跟住我话系。然后佢话：喂，你唔好成日放啲美女图啊，因为咧啲信心软弱者咧会被影响，不属神嘅人咧亦都容易被绊倒。啊，即系其实呢啲系高登术语嚟噶，即系此风不可长、啊。佢讲紧系嘛？ 黐线嘅咁样，即系要贴下九色鹿嗰啲咩戒淫诗出嚟先得。 系啊，即系我劝佢啦，即系我覆佢啦，即系我鼓励嗰啲信心软弱嗰啲咧，即系挖咗只眼出嚟，因为圣经都系咁教噶。即系你谂下，即系你连张 JPG 图咧都忍唔住去意淫，咁你出街见到真人仲得了嘅系嘛？ 即系嗰啲， 唔系你见到小仪都扑上去啦，见到唐英年老婆都顶唔顺啦，咁搞法。所以即系你挖眼咧系唯一一个解决方法嚟嘅。 系咁，即系嗰啲 JPG 嘅。J 图啊嘛，即系 JPG 图啊，真系 系简称 J 图啦。 咁即系所以就啲信心软弱啫。咁即系可能有啲地方又软弱啊，有啲地方又硬起嚟。 系啊，净系信心软咯。 系啊，即系信心就软。即系啦， 呢可以话系啊，狗硬心软啊，唉。啊，哇！但我睇你嗰啲片段咧，即系你嗰啲唔系乱噏噶，引经据典噶、啊。 我系我读书读嗰啲噶嘛。 哦，即系所以我觉得咧，都学到唔少嘢。喺你嗰个 咁啊好啊，系啊， 系啊，即系你话乜？点解上帝唔系叫耶和华啊？系咪啊？ 哦，系啊。 咁佢即系应该如果用广东话度系读咩嘢音咧？ 其实嗰啲天主教嗰啲圣经咧，叫咩诗高译本咧，佢系译得啱嘅，佢译做雅威 啊。 咁如果系系啦，即系如果系希伯来文咧，就普遍即系一般学者咧就认为应该系 Yahweh。咁上下，咁即系所以，其实天主教圣经系译得啱嘅。 哦， 啊，基督教嗰啲啊，一般叫耶和华，咁佢哋又讲嘢大声啲，咁即系个个人都以为其实系耶和华，啊，但系其实天主教不嬲叫亚威嘅， 即系叫阿威咁样。 系啦，阿威威哥系， 即系唔系咧耶和华嘅，吓、啊，即系有阵时咧基督教咧啲译音搞到错晒，唉、 啊。系啊，佢其实整出啲新圣经应该都改翻佢啦，但系即系耶和华见证人嗰啲就难改啲啦，你要改个教名啊，麻烦啲啦。系啊，嗰啲都大镬噶嗰啲。 亚威见证人真系大碌 啊！亚威见证人。 有似黑社会。唉、哎，啲名真系好鬼搞笑，真系吓。咁啊，但系嗱，即系敲天多你嗰个频道啦。因为我知道咧，都好多嘢睇。喂，咁你会唔会系录啲时事啊？嗰啲咁样嘅咧？ 录啲时事，即系如果同我尽量都想同圣经有关，因为初流开咗个名就叫圣经研究明珠台。咁同埋即系都系我唯一识讲嘅嘢嘛。咁、 哦、 即系如果系同宗教有关咁，我咪讲下咯。 哦， 即系嗰啲咩林瑞麟啊，嗰啲出嚟抽水啊，系嘛？即系嗰啲咩容永琪啊，嗰啲咁嗰啲咪讲下。 哦，咩即系都因为真系好好笑啊！有啲片啊， 系啊！你最中意睇边个啊？你 我最中意睇咧，就系你话啊嗰个容永琪咧系力挺 哦， 考个政坛尼赛亚， 政坛尼赛亚。 因为那个真的很好笑，真 的是啊，那个精心炮制啊，我一般因为我一般攞起就即系就咁讲啊，那个我是即系写咗出嚟，跟住先至讲咁。 哦， 嗰、那个刻意啊，那个系。 即系嗰个哇，真系呢个好好笑啊！我觉得嗰段。喂，咁但系嗱，话说咧，你早排啦，有啲片段咧，俾即系呢个影音视团啊，即系投诉你又和谐咗。 哦，系啊，黐线嘅。 即系佢哋认为你即系嗰段片，其实你即系将佢嗰个 trailer 咧就挤咗落去你嗰、那个，即系你系做 comment 嗰个啦。 系啊， 咁你嘅即系嗰其中嘅片段咧就有佢啲 trailer， 咁即系你 comment 佢嗰段嘢啫，其实 系啊。咁即系佢我一路播佢个片，咁我一路 comment 咁样。 但我觉得咁样都唔构成话，即系会违反呢、這个即系侵犯咗个知识产权啫，系嘛？ 话我应该系唔会嘅，即系香港我就唔熟啦，但系即系北美咧系一定唔会嘅，因为呢啲叫 fair use， 因为系即系攞嚟系即系 commentary 咁样样咧，好平常嘅，即系例如嗰、那个即系好多高僆仔都睇嗰个咩 Nintendo Nerd 嗰个咧，咁佢成日都即系一路播电影或者播游戏机嗰啲片段，咁佢一路 comment 都冇人话佢噶。 系，咁你一定要即系整段片出，咁你先至知系讲乜噶，唔系得你。 其实我系服侍紧佢，因为你知道，即系普遍咧，例如我摆条片上去，啲人睇咗咁样样咧，一般人对我都好信任噶，即系虽然我系基督徒，咁好多高登人咧，佢都反基，但系佢都对我有信任嘅，基本上，即系所以基本上我话佢系乜咧，啲人都信嘅。但系即系我就唔想咁样样，即系我想咧，啲人即系睇到佢系真系讲嗰句说话，然之后我批评佢，即系咁样系公平啲啊？点知佢咁都唔中意，而且系宣传片嚟喎，佢又唔系真系佢个电影，我唔知佢想点啊，黐线！ 但佢自己 official 挤上去嗰段都得几百个人点击嘅啫， 系啊，我嗰条过万，系嘛？即系我帮佢宣传效益仲大啲，其实。唔系，即系佢应该多谢我啊！ 系啊，佢嗰段片嗱，咁佢嗰个就喺香港咧，就快上画啦。佢嗰个《罗亚方舟》 系啊，即系佢，我觉得佢其实搞呢坛嘢已经即系搞到烂晒嘅咧。 嗯， 即系个效果效系低咗好多。即系当然咧，即系佢开都仲系有好多即系一啲好不幸咧，即系好多无知嘅人咧，又话好即系觉得好感动，又成咁样样啦。系咪就俾佢啲掩眼法呃咗？其实嗰啲系 系啊。咁嗱，即系我嗱，即系问你啊。你到底即系信唔信佢哋喺土耳其嗰个阿拉纳山揾到，即系嗰一条啊，就系即系圣经所讲嘅挪亚方舟咧？ 咁完全冇证据系啦，系嘛？我连即系我连佢发现嗰个地点喺边度我都唔知道。咁 冇讲噶系啊， 系咯，因为我好难讲噶，即系我真系唔知道，佢咩都唔同人讲，我点信佢啫？同埋都冇诚意嘅，佢哋问咗咁多次喺边度又唔讲咁样样，同埋我都好公开啦，我啲片就公开问佢啦，算系喺公众场合，完全唔回答，净系喺度讲话爬山好辛苦啊，阿梁艺玲啊，爬山爬到烂脚啊，咁喂， 爬到烂脚， 唔系关嗰条舟咩事啊？ 梁艺玲嘅烂脚咩？ 我见到有个最近有个报道系讲嗰啲咁样样噶，我记得系梁丽玲方舟咁 search 应该有。 哦，我净系知道佢话有高山反应啫。 哦，系咩？系啊，可能高山反应啊，我睇错，我唔记得。即系总之系即系讲到好辛苦咁样样啊。 咪啲都系上帝俾考验嚟啫。 系，我反而觉得系佢自己攞嚟。系咪自己爬咗上去咁？即系跟住你阿上帝考验咁啊，唔 fair 嘅咁就。 佢好惨噶，佢去完第一次都知道有高山反应，要去第二次嘅，因为唔知咩事又唔换人。 系咪即系佢哋系即系好即系好善心，即系系苦行咁样样，基本上系咁，但系即系同嗰条舟系真系假。系咪即系冇直接关联咯，冇逻辑关 系 噶嘛？ 系冇，唔系佢哋好似咧揾咗一个唔知咩 panda 定咩嘅人咧，唔系，但系首先咧 panda 嘅人咧， 哦系，佢话系即系以前系教飞虎队噶嘛，嗰条友 系，即系佢系唔知咩嘢末期癌症咯，但系即系佢系好不幸啦呢个遭遇，但系咁啊同条舟系真系假，系咪一条舟啊都冇关噶喎，呢啲系嘛？ 系啊，冇关噶，但系即系佢又冇其他证据，佢冇办法噶，即系唯有即系啲好似啲掩眼法啊咁样，即系好似搞五区公投咁样，即系不断话嘥公帑啊，都唔关事嘅，即系不断同人即系入脑咁样样啊。 系啊，即系咁影音使团某程度上同呢个特区政府啊咁都其实都好啱 key 嘅，应该 佢哋好啱 key 啦，直头啱晒嘴型啊。 即系有啲掩眼法啊，揾笨啊咁样。嗱、啊，咁我系啦，即系哮天，我相信好多听众都想知啊呢一样嘢。其实你到底信唔信有即系挪亚方舟呢一样嘢咧？即系唔系讲紧佢嗰只嘢，即系你都信唔信咧？定系你觉得佢系神话啊咁样？ 其实我好少做嗰啲即系挪亚方舟嗰啲研究。其实即系圣经里边咧，我都未睇清楚，我需要承认。咁所以即系我真系好难讲，即系因为但系即系我唔排除佢系即系即系唔系即系可能系神话咁样样，亦都唔出奇。因为我听过有学者讲系咁，即系我觉得佢哋系做过研究咁，即系有咁嘅可能嘅。咁即系当然啦，喺一个故事里边，即使系神话咁，佢都有个 point 想 make 噶嘛。 吓、 就系咁样咯。 哦，咁即系 至于系咪历史，我点知啊？ 即系咁，但系你觉得挪亚方舟呢样嘢需唔需要话要用一个科学嚟到去验证咁样？你觉得？ 咁我觉得唔需要噶。咁即系咁多年嚟啊，即系直到而家，由嗰个故事到而家，不嬲都冇验证到过噶。 系啊， 但系不嬲嗰个故事对嗰啲人都系有意思噶。 系啊， 系咯。咁我。即系你验证到，咁系咪即系个意思会多咗？咁我又唔觉得喎。 系咁， 系嘛？即系佢即使系影音使团咁废啊，佢都未验证到啦。咁佢都即系开晒报道会啊，一样可以即系氹到好多人信噶。 系，所以我都唔明点解佢哋咁执着咧。吓， 我唔知啊，真系。 即系我又唔可以话佢哋想 cap 水，所以搞啲咁嘅嘢嘅，咁啊好似好衰咁咯。 我好难讲，我唔知道啊，系嘛 ？No comment 啊，即系好癫嘅，乱咁投诉，费事你个台执啦。 系啊，佢一佢投诉我台，喂，好容易啊嘛，即系咁样搞搞两搞佢呢啲网台，好容易执笠噶咋。 系啊，有冇俾人告过啊？苏花 咁又冇，因为我都好小心。 系咪你啲听众唔小心啊嘛，大？系咪打电话上嚟嗰啲唔生性？ 咪有啲批评咧，都咪其实咧，如果有一样嘢咧，就你任噏啊，或者你批评咧民主党咧，我俾佢任噏就得噶啦呢一样嘢。 咩啊？批评民主党？ 系即系如果啲听众系打嚟批评民主党，我任佢噏都得嘅。 哦，咁啊，梗系啦，唔构成诽谤噶，佢系有做过啊嘛，嗰啲嘢。 因为佢真系有做过呢、這个垃圾党，就系所以 唔系咯，一啲所谓。 其他就难啲啊，真系。其他我唔知噶嘛。 其他危险啲啊！ 危险啊，系危险啊！咁就系呢、這个影音使团就即系依家到而家都已经拍咗两套啦，咁样嗰啲《狼牙方舟》嘅，佢唔系纪录片嚟嘅。 佢声称系纪录片嘅，其实。即系佢自称系， 但系佢实质上唔系，佢拍嗰啲嘢， 我唔知佢拍，我唔知佢拍乜啦。其实想，即系可能即系向世界出发啦，即系嗰啲， 冇乜考古成分嘅啫。其实 系啊，冇乜噶，即系好似即系例如，好似即系例如好似嗰啲咩向系咯，就系、是、向世界出发，即系嗰啲蔡少芬啊，去耶路撒冷啊，跟住即系重寻自己啊。即系重新，即系内在思考，佢比较似系嗰啲咯，我觉得佢嗰啲片拍出嚟 系咯，即系整啲金句啊、生碑啊咁样就算，好似冇乜考古、啊。 系即系，不过我听讲即系第二集咧，佢系即系渗入多啲，即系又去访问一下呢啲学者啊，访问一下嗰啲学者啊。但系咧，即系好明显，即系嗰啲学者讲嗰啲嘢咧，都唔能够即系证实任何嘢嘅。其实因为根本啲证据就唔喺度，你叫人点样 comment 啫？即系佢即系可能问一好大段，然之后即系 call 一两句咁咯，我相信。 哦，但系佢话好，佢话有一个即系有一个系绝密嘅片段，即系因为我睇你俾人和谐咗嗰段片咧，咁佢就有一段嘅片段咧就冇喺啲宣传片度公开过噶嘛，即系佢话呢一个嘅片段咧就即系可能咧系能够证明到呢只就系罗亚方舟嘛，你记唔记得啊？有段咁嘅嘢。 我记得有段咁嘅，即系佢有咁、那个嗰、那个咁样样嘅声称，但系即系佢嗰个绝密片段系乜我唔知道，即系我其实我觉得系唔存在嘅所谓绝密片段，因为你谂下，即系佢开完嗰个报道会之后，而家苏花喺三个地区开过啦，咁我即系上佢网页咧，好多人即系事后comment 啊，全部都话即系哇好感动啊，即系嗰个 Panda 佢即系奋不顾身啊。即系又话即系有病都上个雪山啊，好鬼伟大咁样样啊，搵到条舟啊！咁但系即系完全冇人提过有咩绝密片段噶，系咪？即系呢个应该系卖点，又冇人提过啊，反而 冇咁之可能。 一种我觉得系唔存在嘅，佢声称话有嘅， 系咯，声称话有，我记得佢 系即系佢声称好多嘢，佢话即系99.9% 一定系方舟啲。 喂，咁咪第一次讲大咗啊！变咗今次， 系 啊，所以嗱，佢咧就亦都佢自己 claim 啦，就话自己呢一个嘅罗亚方舟咧嘅发现咧，就系、是、入咗啊呢、這个好似系国家地理嗰个嘅唔知咩十大发现定咩噶？ 哦，系啊，十大发现咁啊 ，top ten 啊， 系，但系其实人哋嗰个原本个 wording 先唔系咁讲噶，即系我见到高登有人贴过出嚟呢一样嘢。 唔系，佢系即系列佢做佢的确咧系列佢做2010年十大考古发现咁样样，即系佢个 wording 系咁样样。 系， 但系即系佢就唔系即系十大最伟大嘅发现。 哦， 但中间系有分别嘅，即系例如你讲即系人类历史十大风云人物咧，你都可以选，例如希特拉啊，即系毛泽东啊嗰啲，即系唔一定系好嘢嚟嘅。即系佢觉得咧系即系差得太过离谱，但系你个 claim 又太劲，你掠水又太狼死嘅话咧，佢一样可以列你做十大之一嘅。我相信佢就系呢个情况啦。 即系佢包括十大发现咧，包括十大最荒谬啊、最骑呢咁样嘅可能。 即系佢嘅意思系即系最多生碑咁嘅意思咯、哦，我相信系即系十大， 即系最瞩目嘅，但 系最瞩目嘅系即系佢 咁 嘅意思，系啊，但系即系佢里边即系 即係好，其實佢已經一段時間之前出㗎啦。咁佢都出過個文話，即係好多人都覺得唔係。咁佢即係訪問啲學者又提出好多質疑啊，咁樣樣，即係冇句好嘅。其實佢對於呢個所謂發言嘅 comment。 咁即係嗱，今次亦都咁又好有可能呢條州都係假嘢喎。 係啦，假州嚟嘅。 咁即係如果你呢一条有假州，咁即係嗱，我唔排除嗱，即係我可以即係立此存照喎，我就觉得呢影音视团呢好大机会会拍第三集嘅。 我唔出奇啊， 即係正 装追 女仔咁样。 即係佢而家淨係要求话即係想筹款筹300万，咁你使得几耐啫，好快使晒啊。一定要出第三集。 300万都唔够炒股喎、啊、真係。咁所以係咩佢今次话係喎，哎呀我记得佢个网站係咁寫㗎，係呀係呀。 有係佢出个出条片嘅话，佢而家即係万事俱备只欠300万。係呀。咁因为我觉得佢最欠缺嘅係证据囉，唔係300万囉。 即係咁样搞法。所以佢哋呢咁样搞下，可能又会拍埋第三集都唔出奇。 会我觉得会。 因为你依家都仲未有确实证据，喺呢个可以长，即系好似阴阳路咁啊，长做长有。 系啊， 即系总之拍到冇人睇烂晒。 系呢啲嘢拍极都有嘅。 系啊，咁冇冇所谓。 一定有人睇嘅，好疯狂嘅系咪？呢啲人系咁醒嘅，就唔会。而家都已经冇人睇啦，如果真係咁醒就。 咁係咁，即係所以一路拍过去为止，我觉得都会。 我係可以，我觉得。 係囉。即係反正横掂佢以前嗰啲咩嘢天作之合啊嗰啲题材。因为嗰啲要自己諗㗎嘛，呢啲使乜諗啫。话去我搵条舟啦，集体一齐去雪山搵舟舟。咁我一齐去囉。 係啊。係啊，佢要食水之味咁样，呢啲叫试过，即係搵明明搵唔到嘢㗎喎，但係啲人都 buy 㗎喎。係咪即係你个过程够艰险，你只要拍到有啲石喺个山上面碌落嚟，嗰啲人就 work 㗎喇喎。咁佢会继续拍㗎，咁易拍係咪即係高登自己组团即係都可以拍㗎，我觉得。 高登组团都得。即系搵嗰啲咩司徒法正啊咁样一齐拍都得噶喎，呢啲咁样。 得，即系你话喺大帽山见到小丑神咁又得喺云端嗰度系嘛？有一线曙光咁样。 嗰个系咪梁日华？一个啊系啦，嗱，即系我最近咧又都睇见一段片咧，就讲呢个石安教会噶。 即系你最中意讲啦，石安教。 石安教，即系我都曾经同过呢啲离教者咧，都对谈过，即系成日两晚噶。咁嗰次咧，我都听咗好多嘢，即系话佢哋有啲真系有饮双氧水啊咁样啦。其实你点睇呢一个教会咧？阿敲天犬兄， 其实我都唔系知道好详细啊，但系即系我就睇咗一大橛。你之前 post 嗰个片系，即系有个人喺度讲话，即系有人入屋，即系教慢我哋一标咯，嗰个系嘛，即系嗰个就即系好无稽啦。佢有多好多嘢，即系讲圣经嘅都讲得唔啱啦。 圣诞老人， 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我需要承认嗰条友系真系几好口才，因为因为明知佢系假嘅，但系真系好好有娱乐性。佢讲到， 我觉得佢好似话黄子华咁嘅，因为 up 嗰啲嘢。 系啊，因为我哋一日，我觉得系，即系我唔出奇嘅，即系啲人中意听，系嘛？ 都即系栋笃笑嚟。佢话一日有26个钟噶。 系啊，我记得 detail 系啦，即系佢讲类似咁嘅嘢系。 佢好搞笑，又话唔知咩迟啲太阳会由西边升起噶，佢有咁讲嘅真噶。 系啦，即系佢个内容系点样样，其实冇咩所谓，即系最紧要即系佢讲得动听。其实基督教有啲似噶。即系好多讲道啊嗰啲咧，即系嗰啲人唔系好理，即系你圣经讲得啱唔啱，即系佢哋唔 care， 亦佢哋亦都判断唔到。但系即系你只要系讲得，即系个语气个通咧够熟灵咧，嗰啲人就中意嘅。 哦，即系最紧要嗰个声线系够说服力。 系啊，即系个 form 紧要嗰个 content 啊，即系呢个系基督教会都系咁。 喂，咁 石安教会我相信都系咁。 我好啱做嗰啲嘢，咁我成日一撮声咁啊，即系而家搞掂。 啱。你得㗎，係啊。 系嘛？即系你只要戒咗嗰啲即系胃抽筋嗰啲笑声，冇人知道系你噶嘛？咁即系有前途噶，你喺呢方面发展得噶。 系啊，唔系佢噏嗰啲啊，其实我怀疑佢哋啲友咧，第一噏嗰阵未必知道自己噏乜噶。 即系你话嗰啲牧师定系咩？ 即系嗰啲传道人啊，咩梁日华嗰啲，同埋佢噏嗰啲，佢未必信噶嘛，佢噏啫嘛，念口王。 系啊，佢噏嘅啫嘛。 系 啊， 仲有横掂 啲。即系佢其实都系，其实我唔知佢想点啊。但系即系好多人信，咁佢噏又 OK 喎。咁其实基本上嗰啲人做嘢唔使用脑。 咁啊，啲信众啊，佢又好似唔系好听内容啊。即系我听，即系你头先咁讲，我都觉得系，因为有啲摆到明我哋。咁样即系我哋呢啲网民啊，即系睇个 YouTube 就觉得好荒谬啊！但系你即系如果你喺现场睇，应该哗然嘅乜咁样啊？但系都冇乜反应喎、啊，见台下啲人都即系好鬼熟灵啊！咁样听到 系咯，我唔知佢哋想点啊！我唔知佢哋真系 enjoy 紧个栋笃笑，定系即系觉得真系可信啊！但系即系可能真系会可信嘅，系咪啊？即系有条即系嗰个鬼佬啊，那个 Harold Camping 佢话唔知五月廿一定十月廿一，又话咩 世界末日 系咯，世界末日嗰啲人都信噶，有啲人买屋买楼啊咁样样。 唔系，我嗰次睇你个片都好笑， 系咪倒数啊？ 倒数，然之后乜都冇，冇事发生啊嘛。我嗰阵好好笑啊。其实呢个片可以，即系呢可以拍多几次，因为成日都世界末日啊呢排。 有啊，佢上次唔 work 之后，佢话十月廿一啊嘛，我等紧啊， 系乜 就到啦？ 有你啊， 系啊，十月廿一啊嘛，而家佢话，但系佢呢次 low profile 好多啊，系啊， 我知今次好，即系冇乜点宣传啊， 冇乜点宣传，即系佢本人就冇乜点宣传，但系有一个佢嘅信众咧就好高 high profile， 佢咧又话用晒佢一生积蓄咧去，即系好似上次咁啊，又系即系周围卖广告，又出咗本书，咁佢就话即系佢。即系 Harold Camping 嘅计算咧系非常之准确嘅，即系佢话佢本身咧系一个 engineer， 咁所以佢喺呢方面咧专家，佢计到咧十月廿一号一定系世界末日咁样样。 条友唔系曲线， 到时又可以倒数下嘅。不过嗰日要翻工，好似衰咗。 咪提早咯，将我个电脑个钟较早一日咯。 哦 ，OK， 即系好似一传媒咁样，即系做新闻咁样。 陈健康嗰啲咁样啫嘛， 陈健康，陈健康， 教咗一日 countdown 之后，隔一日先 upload 咯，系，即系 啱。 喂，同埋佢嗰个都好流啊，佢话即系十月廿一号啊，咁即系你都知，即系全世界咁多时区，咁其实计边一个先咧？ 佢有讲噶，佢话系即系计佢嗰个城市嗰个 time。 咁啊， 东岸时间，北美东岸。 咁但系咁啊，澳洲嗰边咪即系多十几个钟咁样，世界末日。美国咪迟咗啲。 系、哎、我唔知佢点样计 计噶。 佢有条片系解释佢点样计出嚟嘅，佢有即系引圣经咁样样嘅。但系即系我冇睇晒，因为太戆居系咪嘥我时间。 咁平时我哋即系过新年嗰阵 countdown 都系。澳洲嗰边唔知边一个岛，太平洋嗰啲岛国嗰啲先噶嘛，咁就有先后噶，佢都冇嘅呢啲世界末日。 系啊，我唔知佢搞乜啊，系咯。 同埋佢嗰个方式系点？即系全球无啦引爆嘛，即系含球产咁啊。 佢上次讲嗰个方式咧系含球产，但系就卒之就冇产到啦。咁佢话其实已经产咗噶啦，但系就唔系即系肉体上产，系灵性上产咗。 我即系睇， 即系喺。系啦，即系自从上次佢讲个日子，唔知好似五月廿一，我唔知有冇记错。 五二一， 即系佢话自从嗰个时候，直到而家咧，即系就算喺呢段时间之间，你信咗耶稣咧，佢话都唔计嘅，因为你灵性上你已经铲咗啦。 我知我哋已经冇晒嗰个灵性噶啦，依家。 即系你唔可以用常理推断嘅，其实我唔知佢噏乜。 因为得翻个皮囊，唉。 系啦，即系佢话，即系已经，即系你悔改已经太迟啦，即系你就死就死硬噶啦，咁样样啊。 我即系咁啊，咁冇办法喎，咁又即系依家悔改都嚟唔切啊。 系啦，悔改都嚟唔切噶啦。 哦， 即系佢系咁讲啦，系。但系中间呢段时间唔知攞嚟做乜啦，系嘛？即系可能即系俾啲时间有啲人，即系如果系心愿未了，例如即系未爆 Gears of War 第三集啊，咁即系你有时间玩埋佢啦。 咪有啲三十年嘅老处男啊！我哋呢个听众有啲，即系可能有啲心愿嘅，佢哋都 三十岁老处男。 系啊， 咪高登有啲咁嘅人嘅咩？唔系个个好靓仔嘅咩？ 咩一百零 cm 啊嘛， 系啦， 咪有啲可能即系可能电车少少嘅就未破处咯，三十岁， 系即系命运嘅好难讲嘅，即系呢个世界唔公平嘅，好靓仔咯可以系， 都系上帝安排嘅， 系啦系啦， 系啊，咁但系咁但系你觉得咧，敲天犬，你觉得咧呢一个？即系石安教会啦，咁佢哋即系成日就话，即系上一次啦，就8月15号啦，话世界末日啦，咁好多人咧就去晒呢个大帽山嗰度啦，带晒啲即食面啊，即系又唔知咩嘢挞火柴嗰个又唔识整啊，唔识用咁样啦，即系好似去 picnic 咁啊，去 retreat， 即系咁你点睇呢一啲嘅？事干啦， 呢啲事干 系啊， 佢其实佢点样收科咧？最尾佢有冇解释啊？即系冇料到啫。 有，咪就系话佢哋上咗大帽山嗰度集体祈祷之后， 上帝听到佢祷告， 系啊，就即系冇世界末日就冇发生咯。即系佢祈走咗，真系。 咁啊，咁即系佢嘅意思，即系证实咗上帝听祷告啊。咁啊，咁犀利！ 咪有啲又唔知点解啦，嗱，有啲又上大帽山吊吊揈啊，咁但系有啲又唔知点解上，即系世界末日都仲要上东莞嘅，即系东莞集合嘅，有啲啊， 去东莞集合， 系好骑呢， 系嘛，即系好多年冇翻过大陆，临死提翻一次咁样样，系嘛，即系好似老人家咁， 即系咪就好骑呢？嗱，你话去。北京啊，去广州即系省城咁，即都有啲根据。你话去东莞，即系东莞最旺盛啊，都系嗰啲咁嘅事业嘅啫。即系我唔知道点解世界末日。 有道理喎，你讲得吓 吓吓， 系喎，只系喎，系嘛？人一世物一世，系嘛？ 世界末日都仲要去常平嗰个集合嗰张咁骑嚟喺佢哋。 话真系此风不可长喎，真系， 即系嗰边有嗰啲南信众咁啊，好疏苦咁搞法，即系变咗唔系末日又落翻嚟， 唔系，即系佢可能觉得嗰度系个新 city， 咁即系佢喺即系喺世界完结之前嘅最后一刻咧，佢去嗰度即系道人信教，系嘛，即系话俾人听，即系你啲咁样即系酒池肉林嘅生活咧系。是即是冇办法你咁样做只会车毁人亡。 哦、oh. 即是你 就。即是人人在生命上都有缺失、oh. 你应该你当信主咁样。 即是点样一路教佢一路呢就即是帮衬嘅时候一路教埋佢囉。 是囉是囉即是一路吊吊揈一路同人讲你感情上有缺失你咁样继续落去你就会车毁人亡。 啊、真系咁样就好过瘾喎！咁佢咁搞法吓、啊 啊。喂，其实你好似对呢啲、啊、即系宗教嘢，你都好有啲认识喎。你系咪即系有啲背景咁样？ 即系我以前都系听足七年咧呢啲基督教学校咧嗰啲嘅传道噶啦。不过咧，我就唔系、 哦、即系你翻基督教学校， 系即系我翻基督教学校都会有啲背下金句咁啊，因为唔背唔合格咧，冇得升班嘅。 哇！唔识背金句，冇得升班。 系啊，因为宗教科都要考试噶嘛，即系都知道边个系摩西啊，咁样嗰啲嘅，都要知道一下，唔知系唔得噶。吓、啊，咁就但系都即系都好皮毛咯、啊。 喂，即系讲开摩西咧，我成日谂咧，即系因为以前咧，即系旧版嗰、那个圣经和合本咧，佢有啲。圣经人物嗰啲名咧系话不雅啊嘛，即系例如有个叫刘辩咧，咁佢后屘即系新啲嗰啲圣经咧，佢就新译 唔係新嘅新標點和合本咧，佢就改做裏邊咁樣，即係唔係咩流邊係大定小啊咁樣，即係我諗字眼唔知有人改啊，覺得摩西可能忽雅， 摩刀啊咁， 我覺得會拌到人。 后边多啊！我觉得有一个真系好不雅啦，即系如果你讲起啲不雅嘅圣经人物嘅名字，即系呢个我直头觉得明光社要投诉添啊！即系咁有一个叫马利亚，咁有一个叫抹大拉的马利亚，呢、這个好令人遐想啊！ 抹大拉， 即系我要听粤语传道，咁你有大拉同抹大拉关咩事？ 系喎，即系如果你拍电影咧，可以揾啲蔡卓妍啊嗰啲嗰啲饰演。啊，perfect 入型入格。系啊，呢都系不雅， 蔡卓妍 会换到人。 咁啊，大镬！咁佢真系抹大奶啊！咁搞法，真系过瘾，真系咁样，系真系佢咁喊啊！啊，又唱啲下一站天后咁样吓，唉，即系都啱佢呢个角色。 系咯，主题曲啊，改啲改少少歌词就得啦，下一集天父咁样样。Mel Gibson 佢翻新作， 一站天父，即系丑嚟死， 系 够钟报道啊！真系，唉，嗰呢套电影，喂，你只系醒了俾影音视团喎，咁样搞法。 醒了俾影音视团，系啊，我不嬲都益佢噶，我俾佢改过嘅机会啊，点知即系佢冥顽不灵。系都要拍啲旅游片出嚟掠水咁，冇办法噶。 即系佢嗰啲片段，系咪嗱？呢、這个真系咧，我怀疑影音视团今集咧一定有人嚟监听啊！即系知道，系啊！你上咗嚟呢个节目差唔多半粒钟，佢哋已经知道咗，应该佢哋根本有监察你嗰啲举动啊！成日都 好难讲，可能有啲人会以为咧，其实你就系敲天铎，不过咧，即系我咧就系你个唔知咩朋友打上嚟扮系敲天铎，系咪玩分身？ 唔系，你真系敲天铎嚟噶，冇得呃人噶嘛，敲天铎把声就系敲天铎。我就系、是、我嗰个声唔同啊，你都唔会胃抽筋噶嘛。 系， 不过真系，唉。嗰边阴视团拍嗰啲咁啊烂鬼电影，我记得佢嗰阵沙士拍嗰啲都好正常咯。 系啊，佢之前拍嗰啲片，其实我觉得即系对基督教系好嘅，因为佢将啲人嗰啲见证拍出嚟啊，有啲人睇到喊，我觉得嗰啲系 O K 嘅。但系而家佢突然间去玩考古啊，即系突然间交咗咯。 哦，系啊， 系咯， 啊，即系但系无啦啦讲呢啲咁嘅。罗亚方舟，佢其实玩一次就够啦，佢玩几廿次喎，同一条桥。 系啊，可能佢第一次即系又上电影，佢可能即系我唔知佢啲收入系点样样，可能上次真系好和味， 哦， 即系又或者即系反应咧非常之热烈，咁即系所以就即系食水之味咁啊再嚟， 咁啊迟早变王晶电影嘅啫，咁搞法。 会啊，系啊。 拍咁多集真系，都系我知道佢哋一定会继续拍嘅，因为佢哋嗰个视团个成立目的就系拍电影啊、出音乐带啊咁嘅啫嘛。 系啊， 佢哋一定会继续拍噶，佢哋唔会停啊，咁停咗冇收入。仲系佢哋咧有一本嘢咧叫《天使心》，你有冇睇啊？ 我见过封面，我冇睇过个内容。啊、你有睇过啊？ 我梗系冇啦，嗰本嘢好贵嘅，好似30几蚊嘅。 哇！ 系啊。我买马宝算啦，我唔睇嗰啲咁嘅天使心啊。佢个里边写嗰啲文章，好老实讲，我同你都写得出啦。嗰啲文章，佢哋嗰啲唔知点解啲水平特别渣噶。即 系 我觉得啊， 写嗰啲系咩嚟噶？系即系有啲论点啊，定系啲见证？ 我净系记得有一次佢唔知创刊咧，就揾阿江华两公婆阿 Kidman 咧，即系访问啊，又佢拍嗰啲。虽然佢又拍《西游记》啊，又乜嘢物物啊，但系佢都心系基督啊咁样嗰啲咯。 我系咩？ 系啊， 佢哋基督徒嚟嘅咩？ 夏光华系基督徒嚟噶，同佢老婆。 哦， 啊、即系佢哋冇咁高调，冇阿郑秀文嗰啲咁高调啊。即系咁，你阿后天多，其实咧，你嗰个 channel 咧，即系都带嚟咗即系好多欢乐嘅，真系。 系最紧要呢样啦， 即系尤其 最重要系欢乐。咁第二咧就系啲靓女 wallpaper， 咁第三咧就系即系少少圣经知识咁样。 其实我觉得咁样咧，仲反而有一个新嘅角度，令我大家咧即系用一啲软性嘅手法去讲咧，仲好过你日日系咁口勾勾讲耶稣嗰啲。 系啊，即系个表达手法唔同啫嘛。其实我嗰啲硬性过一般嗰啲人讲道嘅，因为佢哋嗰啲系乱噏，我嗰啲咧系即系我觉得系真嘅，我系做过研究嘅。 你仲会引 系嘛？即系呢个角度，我系硬性过佢哋添。 系，即系你因为你系引经据典，你用翻原本嗰个希伯来文圣经。 系啊， 呢、這个我谂好少传道人做到啊！呢一样嘢 系因为即系我读书咧好贵啊嗰阵。咁所以咧，即系有机会咧，一定要用，即系买 YouTube 用啊，冇其他地方好用，冇办法。 咪依家冇人用噶啦咩？希伯来文嗰啲咁嘅嘢， 有人用，但我又唔系翻学，咁我翻工咁咪写中文咁。 哦， 系咯，系嘛？即系我冇其他地方讲圣经啊，其实。 唔系，佢系流唔流通嘅希伯来文呢一种？ 而家流通，你去以色列嗰啲人都系写讲听希伯来文噶。 哦，即系依家仲流通嘅。 仲流通 哦，咁哦，即系但系你依家就即系生活上少用啫， 系啊， 哦， 我住温哥华啊嘛，咁我身边有冇犹太人咁？ 哦，即系喂，系啊，话时话，即系你喺海外嗰个华侨嘅生活，即系你觉得写唔写意啊？真系，但我知道你成日有留意香港啲政坛新闻，好留好关心啊，真系。 系啊，因为即系即系有时翻工咁咪即系听啲电台节目啊咁嗰啲咯，咁有时都听到噶嘛。同埋我翻工嗰度都系中文报纸，咁佢日即系免费派报纸又望下咁啊。 你有冇听风雅萧萧啊嗰啲啊？ 有。 我嗰啲 即系佢即系即系就住人哋嗰个弱小心灵嚟讲噶嘛，即系好适宜听，任何人都适宜听。 我最中意听咧系玉敏踩场。 我好难都中意听咁就 系我真系好中意听，唔系噶，依家高登好多友又反啊，郁敏啊，又话人哋碌捻大鸠啊，乜乜乜啊咁样啊， 系你嗰啲系即系盛赞佢呢啲咁嘅名系啊，你系盛赞佢系嘛，红风爆棚、啊，我你系赞紧， 啊真系。 系嘛？你要贬人，你要改个第二啲名喎。 系应该话咩碌柒啊？唔知系啊嘛。碌捻就真系嗱，呢个咧系 点会大鸠啊？点会？ 应该点小狗啊嘛？ 系啦系啦，咁啊咁先啱啊！ 即系唔知点解有啲友又，但系咧嗱，即系我据闻啦，我唔知真定假啦。依一啲高登嗰啲友咧，又话民主党咧，又请啲打手嚟扮社民连人民力量嗰啲支持者啊。咁啊喺高登嗰啲留言板嗰度咧乱揿 comment 啊，又即系咁猛咁即系唱反调啊咁样啊，即系我 咩人都有嘅，佢背后就唔知咩啦。其实好难讲嘅，啲人几癫先得嘅，有即系教会内外都好多癫人嘅，好难讲系嘛。 即系但我就系、是，但系我又唔知点解咧，即系香港嗰、那个。基督教嗰啲团体啊，咁保守咁多系亲政府嗰啲人士嘅咧，真系 教会 咩系啊？咩恩福堂啊，嗰啲咁样啊， 系啊！我谂有好多因素嘅，有啲人咧、啊、就真系傻傻地，即系佢觉得咧圣经咧系即系赞成呢个立场嘅，即、就、系、是、你要同政府合作咁样样嘅。即系例如嗰、那个乜鬼嘢啊？嗰、那个有个叫和谐频道咧，就系嗰个恩福堂嗰个主任牧师搞嘅。咁佢请人上去嗰阵咧，佢都话即系即系佢个开台嗰阵啊，都有人讲话即系和谐就系圣经入边嘅教导咁样样嘅。 和谐 即系有啲人系会咁样觉得，另外一啲又纯粹无耻啦，系嘛？即系你挨马爷嗰度，咁你多啲资源，咁你即系方便你上大陆嗰度传福音啊，咁样样。 哇！嗰下嗰啲真系揾食啊，嗰啲真系， 嗰啲揾啊，嗰啲 即系你 嗰啲好掂啊， 系咯， 咁但系我唔知点解黄承志又会要黐靠黐埋佢嗰度先得咧，真系。 佢黐埋边度啊？ 即系黄承志都系成日上，即系有个即系 BBTV 咧，有一个即系有线都有啦，有一个基督教嘅即系本地嘅频道噶嘛。佢又成日黐埋去嗰啲本地嗰啲保守基督教嘅势力嗰度噶，即系阿黄承志啊，民主党嗰、那个 啊。诶，好难讲嘅，有时呢啲嘢，因为有时你本身同嗰啲人 friend 咗，即系可能翻教会喺其他场合 friend 咗之后，即系人哋叫你去，咁你又唔好意思话唔去噶嘛，系嘛？ 但唔系佢立场都一致，即系包括嗰阵反对赛马增加赛马日啊，反对足球博彩规范化嗰啲冚唪唥，佢都系最激嗰个嚟噶啦，全个立法会都系。 哦，系咩？ 系啊， 我唔知佢咁多嘢啊，不过我。好难讲啊！基督徒有几廿万种系嘛，即系黄毓民有基督徒，黄承志有基督徒。 黄毓民会讲粗口， 会 系咯， 会。我最中意啲基督徒讲粗口。 其实基督徒讲粗口本身呢个有冇问题咧？系咪犯咗十戒咧？会唔会其实冇？ 十戒就一定冇不可讲粗口嘅，即系唔系十戒佢净系话即系一定要守安息日嘅，但系冇基督徒守安息日啊，基本上。咁但系， 我记得你讲过呢个 YouTube 都有。其实咩叫做安息日啊？即系嗰日乜都唔做啊？ 佢又唔系，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啊。但系即系佢有好详细嘅规矩嘅，即系例如喺啲塔，即系喺嗰啲即系犹太人传统入边咧，即系佢有，即系你唔可以行几远啊，唔可以做啲咩啊，有边啲 exception 啊咁样样嘅。但系基本上系即系你唔可以做嘢，即系咁样样咯，即系我听过有人话，即系喺以色列咁样样咧。如果你即系例如星期六即系安息日出咗街咁样样咧，你有可能系截唔到的士翻屋企嘅。 哦，即系因为佢啲其他全部守安息，唔工作。 系啊。 哦，咁但系如果有急症嗰啲咁啊，死得。 哇，嗰啲我真系唔知啊，我冇去过以色列，系急症嗰啲点啊？系系喎。系咪即系嗰日要接生咁点算？ 咁你知咁多大陆嗰啲大肚婆落嚟，咁即系冧啊！全部系咁搞法，即系好难咯。系咯，又冇人守安息日啊！真系咁搞法。 佢拣嚟守啫嘛。其实即系基督教嗰啲嗰啲叫咩 ethics， 嗰啲叫做伦理，嗰啲伦理观啊，即系乜嘢可以做，乜嘢可以唔做咧？我觉得有一大部分咧就系即系佢哋。即系方便佢哋做就做啦，即系唔方便，即系佢哋不嬲冇做开嗰啲。即系如果你突然间有条友走出嚟话要做嘅话咧，咁佢系谴责你咯。 哦，即系就算系原教旨都，你都平时冇做开，你突然间扑出嚟讲话要做， 冇啊？边有原教旨啊？而家仲你原教旨嗰啲咧，你就跟足即系旧约做，嗰啲就叫原教旨啊。即系例如即系唔信嗰啲人，你去打佢啊，系嘛？即系发动圣战啊！即系你打仗咧要屠城啊！嗰啲叫原教旨 哦， 系嘛？仲边有原教旨啊？而家 咁啊系，依家其实 有啲人就解释做喂，嗰啲系旧约啫，喂新约都有啦。新约话即系嗰啲妇女去教会唔可以带金器啊，系嘛？即系你要蒙头啊、笠面啊、笠头啊咁样样咁。 要笠头嘅咩？ 有要笠头噶。 我就以为伊斯兰嗰啲先至系咁添。 要。但系即系佢咪又解释为，喂你嗰啲系即系嗰啲文化啫，你第二啲嘢你唔解释系文化，系咪你拣嚟解释做文化？你其实系 系都冇得讲噶咁样。 系啊，咁但系即系你， 哦、即 我 即系佢唔到啊嘛， 所以系即系时代会进步啦。 系咯，咁即系冇得可能话依家女性又甩翻头咁啊，倒车开倒车。 系啊， 系咯， 但系即系佢即系基本上系即系乱嚟啦，系。 系咁，同埋我都好又好唔明嘅，有啲因为好保守嘅势力，即系我头先喺节目都有讲过啦，即系嗰个蔡志深又唔准嗰啲有自族啊咁样，即系我觉得有啲过火系嘛？呢啲系嘛？ 佢唔准俾人自族， 但系佢自己又有自族嘅，啲人问佢，佢又话有的。 咁得意，佢喺边度讲啊？佢公开讲你咩？ 公开噶系啊，呢啲全部 Google 都查到有新闻稿啊，有晒成啊。 诶，咁得意咧，我 系啊，佢真系讲嘅，即系唔系 fake news 嘅呢个，因为我记得好耐噶啦，即系差唔多五六年前噶啦。系啊，佢有咁讲过啊，所以我就好唔明点解话唔准自足咧？其实都唔会话有问题噶，系嘛？唔系，但系呢个会唔会犯咗十戒先？ 唔会犯十戒嘅， 同埋即系十戒里面冇话不可自俗啦。 但系不可奸淫会唔会系？但都唔系奸淫，一个自俗啫。 系啦，呢个系呢个唔同嘅概念嚟，奸淫。 咁就系所以我都唔系好明白啊！佢成日就因为佢好有道德噶嘛，佢呢、這个。 佢有道德，但系即系你有时你要问啦，佢嗰啲道德观喺边度嚟啦？我觉得好多时咧，基督教即系例如系华人基督教咁样样咧， 系 佢嗰啲道德观咧，其实喺即系例如喺 TVB 啊，即系又或者喺即系纯粹系传统中国嗰套嘢攞嚟嘅，然之后咧佢就即系佢又照住，即系佢觉得做呢啲嘢咧就系啱，然之后咧佢就去圣经嗰度揾经文去 support 佢哋，佢话即系你如果咁样唔咁样做咧。咁你就係即係唔尊重聖經咁樣樣嘅，佢哋係調轉嘅，好多時候係。 哦，即係佢哋係先有嗰個理論，然之後再揾聖經嗰度咧嚟到去穿作附會。 係啊，例如翻教會咁樣樣，你問下人可唔可以賭錢？聖經完全冇講過唔可以賭錢，但係你問十個有九個基督徒都話俾你聽賭錢係唔啱嘅。然之後佢仲可以翻聖經嗰度 quote 俾你，雖然聖經冇講過話唔可以賭錢，但係佢可以 quote 啲好 general。好 vague 嗰啲，即系例如即系唔可以贪婪啊，唔可以贪心啊，咁、哦、样咁佢就话嗱，即系赌钱系包括在内嘅咁样样。 哦，即系咁佢唔系写 no gambling 咁啊嘛，即系佢但系咧写整一啲咧，即系反正即系可以求其拉到少少关 系 嘅咧，就 系拉到少少关系，佢就即系可以、哦、即系基本上系上纲上线。 哦，咁咁 唔系即系你任何 position 咧，呢个系我 theory 咧，无论你持守任何 position 咧，你都可以喺圣经里边揾到经文 support。 哇、哦，咁就系佢话，如果咁样嚟到讲，佢哋就会好支持人大释法，就佢个个自己咧就释经噶啦，咁样 系啊，系嘛、啊，即系喺呢个后现代嘅社会，系嘛、啊，即系大家咧都有对一件事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见解，所以我哋会好需要有一个权威，例如圣经，系嘛、啊，例如人大。 佢哋个个变咗人大常委会咁样搞法， 系啦，即系所以系即系需要有个权威，系我唔怀疑，即系将来有人咁讲，可能即系容永琪啊，佢哋系咪邀请人大释法？ 因为佢哋自己成日都释经啊嘛，即系释经明明都唔系咁讲噶，佢又自己 interpret 一个版本出嚟， 系啊。即系我觉得嗰啲人咧，其实唔系睇圣经，呢啲叫写圣经，系嘛？即系佢系即系重写圣经咁滞。 系嗱，咁啊，我又有啲咧，即系关于你头先讲啊，中国嗰啲传统习俗啊。咁你即系嗱，我知道咧，有啲基督徒咧又话，即系 TVB 有人讲喺 TVB， 咁啊要开剧，咁啊要拜神嘅汤啊，切烧猪啊，装香咁啊。咁但系基督教咧就好似咧。即系唔好好反对咧，话即系装香啊、扫墓啊都反对嘅，甚至有啲更加激进保守咧，就连过年派利是，因为呢个好似有一个即系令到你即系收到一个好运啊，即系有一个含义喺度，所以咧佢哋都反对咧派利是嘅。咁收利是，我唔知佢反唔反对啊？咁你觉得呢啲系点样？其实同圣经有冇违反嘅咧？那个教导？ 哇，好多嘢嚟喎，例如派利是咁样，我觉得冇咩唔好啦，即係我想收啦。咁即係我鼓励呢，即係教会牧师呢係疯狂派利是。 咁都係咪 即 係 你回 馈 返即係奉献俾你嗰啲人㗎嘛。係咪即係人哋十一奉献俾你，咁你到新年你咪十一奉献返俾啲会友啦。好公道。 唔得，咁佢点供车供楼啊？咁啊大碌， 系嘛？咁你使大咗，咁啊好难讲啦。咁其实好多嘢嘅，我觉得佢逢系呢啲嘢咧，佢就系、是、如果佢 quote 圣经，例如佢就会讲十戒里面第二戒咧，即系佢话即系不可做偶像，不可拜偶像咁样样。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嗰段文字本身咧，讲紧嗰个偶像咧，系一个即系实体。一个形状啊，即系例如做只牛出嚟啊，咁样样。其实你其实个个人都做偶像啊，例如你画幅画咧，其实都算系做偶像噶啦。 即系大概平， 因为你形象化咗一个活物啊嘛，呢个系第二界，即系十界里面第二界讲，即系唔准许嘅嘢嚟嘅。 吓，佢嗰个不可拜系即系点啊？唔可以 worship 佢啊？ 系咯，即系唔可以worship 佢咁样系咯。 但系如果唔 拜偶像，做偶像都唔得。 哇，即系做都唔得，咁啊真系咁画都唔画得噶。即系如果好似佢哋咁样做释经班、释经人大嘅话， 系啊，即系所以其实冇人遵守嘅呢啲嘢，因为例如考古学入边咧，即系好多考古学家。 好啦，咁啱啱咧就由于断线嘅关系，咁啊真系好抱歉啦。咁但系咧，依家已经重新接通咗，咁啊哮天犬兄咧都继续喺电话旁边嘅，喂 喂喂，可能系即系啲影音视团佢哋祈祷你断线啊，系嘛？即系即刻整断咗， 俾人 hack 咗， 系啦 ，hack 咗啊！ 即系可能支持影音视团嘅友仔 hack 咗啊，你 server 未顶。 系嘛？你即系你小心喎、啊，可能佢哋喺度祈祷，你阵间胃抽筋送院救治喎、啊，要 变咗咁梦童啊！唉，咁即系所以就啱先讲到你话咩系咪讲考古唔得啊？ 哦，即系嗰啲人好多考古好少发现嗰啲图画嗰啲咯，即系多数咧，就算例如喺银仔上面咧，咪好多人即系例如即系摆啲样上去啊咁样样嘅，即系古代嗰啲。银仔咧系好少有嘅，即系犹太人嗰啲，即系佢唔会整只鹰啊咁样样嘅，佢系用啲星星啊、花啊、蜡烛台啊，即系啲死物，唔系啲活物。咁应该咧就系同第二届嗰个禁忌有关，即系佢哋系唔形象化任何活物嘅，不论系人或者动物。 咦，咁英女王咪好骑呢咁样，挤住个头。 系啊，其实犯咗第二届噶啦。 系咯。 系。是啊，应该谴责他啊，明光社。 明光社谴责英女王。 是吧，即基督徒应该即不应该 keep cash 的，应该奉晒他。 哇，真的很不掂啊。那他应该写信去屈了老母啊，人民币那些冚冷印晒个头，死人头出来啊。 是啊，那些不啱啊。是咪即系啲基督徒如果银包里边有呢啲咁样形态嘅 cash 咧，应该即刻烧咗佢， 烧毁。 即系你又唔应该即系俾人用，因为你咁样咪引人犯罪咯。 系咯，即系第二届嘛呢、這个。 系你应该系纯粹消灭佢，呢个公民抗命。 咁好大镬啲牧师。咁啲捐献嗱，其实啲十一奉献呢个圣经系咪有即系有确切嘅记载系要咁做咧？ 只有旧约圣经有， 系即新约就已经唔存在噶啦。 新约冇提过， 冇提过嘅。咁但系依家啲友又话唔使守旧约啊，又要睇新约咁样。 喂， 同钱有关喎、啊。我搞错唔收，梗系收啦。 之后所以咧，即系都系视乎情况嘅，佢哋睇嘢真系。 系，喂，有次真系好搞笑，我同个传道人，即系教会个其中一个领袖咧，咁佢我哋倾开十一奉献嘅问题，我话喂，其实即系新约都冇讲过十一奉献，跟住佢话系啊，所以而家基督徒咧真系唔应该守十一奉献嘅，跟住佢下一句咧就话，其实应该捐得多过十分一嘅，所以因为嗱，你谂下喺耶稣基督牺牲佢之前，佢自己之前，你已经奉献紧十分一啦。咁而家人哋奉献即系死埋俾你，你系咪应该奉献多过十分一啦？ 我咁啊，但系即 系咩都佢讲晒啦，基本上 奉献俾耶稣嗰啲钱系咪啊？ 咩话？ 佢买车买楼啫， 系啦，我唔知佢攞嚟做乜嘅咁多钱。 咁啊系咯，但系好多牧师都有车，阶级有楼，阶级嚟。 系咯，即系如果佢系即系攞啲钱，例如去即系帮穷人啊，派咗佢啊，咁我觉得都 OK 嘅。但系即系好多人，例如恩福堂，佢又话即系地方唔够啊，跟住起几栋大楼啊，咁样样啊，咁我觉得嗰啲系真系好无谓咯。我觉得 起个大型嘅教堂要六亿噶嘛，佢哋 哇吓咁贵 啊！系啊，我记得唔知系咪恩福堂啊，定边一间啦，系要六亿嘅，起一个新嘅场地出嚟。 哇！即系你话几疯狂啊？系咪？其实你使乜咁多场地啊？你？教会你喺边度都得噶啦，同埋你唔一定要嗰一班人聚埋一齐噶，你哋都唔系识晒噶啦。 系咯，咁多人， 即系有啲人就系即系中意凑人数啦，即系好似有，即系好似搞啲 YouTube 频道啊，即系中意即系见到个数字，即系哎呀，好似五十万好开心啊！即系嗰啲人系中意凑人数咯，我觉得。 哦，即系所以呢啲真系有啲。即系点讲？嗰啲咁嘅牧师其实都系即系睇边个堂口大啊！真系，唉，呢个 term 又系啊，系啊， 即系所以佢哋都咁多竞争。但系其实依家香港咧，嗱，我睇香港年报咧就话，其实香港嘅基督徒咧就有30多万，咁计埋天主教咧就差唔多70万咁样噶。其实你觉得呢个数字准唔准确啊？ 我唔知道，我好耐冇翻过香港咯。不过其实佢。其实咩基督徒嘅你都好难定义喎，即係其实我觉得即係有啲似高登仔咁样啦，就係本身自己个身份认同啦，佢哋自己话系就系㗎啦其实。不过有啲特殊啲嘅，例如好似嗰个石安教，即係佢哋自己话自己系基督徒，但係啲基督徒唔承认佢哋系基督徒咁样啦，咁就难讲啲。不过大部分其实都系自己话系就系。其实美国都是的，那些统计出来说大部分美国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哪有可能有那么多其实。 哦，即其实可能他自己说觉得是但实际上可能或者他没有守戒或者没有回教会啊，这样都不出奇的。 是啊，不过其实我觉得基督徒又不需要守戒的，即其实都很难讲，即我觉得这些数字真的很难讲。 哦，但是你是觉得啊，嗱，即系我知你系基督徒啊，咁但系你要点睇即系天主教咧？你会唔会做天主教徒啊？ 我觉得我唔会做天主教徒，因为我去过嗰啲弥撒咧，即系我觉得好慢啊，即系基督教嗰啲咧，我都觉得好慢，好难顶噶啦。咁啊，即系弥撒咧，我觉得即系再慢少少。 哦， 咁其实我又冇咩反对。天主教，我覺得即系基督教咧，即系我睇過啲基督教嗰啲書咧，描繪天主教好多嘢咧，我覺得係誤解嚟嘅，我覺得唔係咁樣樣嘅。即係但係有機會，我都想訪問一下啲天主教徒，究竟你哋信嗰啲嘢係咪咁？我覺得即係裏面有好多誤解咁樣。即係我做即係我讀之前 PhD 嗰陣咧，即係我仲讀緊書嗰陣咧。我其中一個 supervisor 佢都係天主教嚟嘅，話非常之犀利，佢係修女嚟嘅，其實。 系啊，即系哇喂，即系其实你已经读完 PhD 噶啦，因为咁样。 唔系，我即系我翻完学，即系我嗰个论文都未写完，未写过其实。 哦，咪即系你而家仲读紧， 即系唔使翻学咯。 哦， 即系但系即系写完个文咁就完咯。我觉得永远完唔到噶啦，我成年都冇写过。 系 咩？系啊，即系我整 YouTube 嗰啲片仲开心啲。 唔咁，但系都好劲喎！你依家即系其实你系 postgrad 噶咯喎， 系啊， 咁哦，哇，真系好劲喎！咁样 劲乜鬼啊？毕唔到业就冇用啦。 唔会噶，你得闲录一条片又写几段噶嘛？哇！即系原来你系 PhD 嘅，即系你应该系依家系读紧。 系啊， 系哇！真系 学生，学生 犀利犀利。咁啊，即系今晚都非常之荣幸啦，邀请到阿哮天犬兄啦，即系上嚟讲解咁多有关基督教嘅知识啊，或者啲趣闻啊，咁样真系 啊，帮你澄清身份啦、啊，又 咁系啦，即系其实哮天都同我把声都好唔似嘅，真系 咁都有啲似，我觉得啲语气都好似嘅， 系即系唔系咁。因为咧个笑声唔似啊，但我见到你成日播笑趣料咧，就好鬼好笑嘅有阵时。 系啊，好搞笑啊嘛，因为 个雀两只雀喺度笑啊，啊好正啊，真系呢个。咁我都好期待你下一段嘅新片啦，即系你而家最新嗰段系讲胡教学噶嘛。 系啊， 咁即系我就期待埋下集啦。 好啊， 系咯、 啊，成日有啲基督徒攻击我呢排，睇下点啊？ 系咪 PM 嚟啊？佢哋？ 啊，系啊，系啊， 即系佢，哇，佢即系会噶，即系喺个 Facebook 嗰度 message 嗰度 send 俾你啊， 会有啲人留言啦，吓、 啊， 系咯、 啊，哦， 不过 OK 嘅，大家可以唔同意嘅，佢就佢哋唔好即系不断重复太长戏咁啊得噶，要佢变咗好似洗版，洗版就 OK 嘅，系啊，喂，咁啊，今晚咧都好多谢阿哮天犬先，因为佢咧依家喺温哥华嗰边咧，就其实都系早餐时段啊。咁啊，都唔阻你咁耐。 诶、哎，好啊， 好啊，喂，咁啊，嗱，我哋有机会咧就再倾过。 好啊， 好多谢你电话先。咁啊，大家咧记得咧上去 youtube.com/ 咧哮天 dog， 咁啊会睇到咧啊哮天犬嗰个频道啦，即系圣经研究明珠台。咁啊，同埋咧，大家可以啦 like 埋嗰个 page。咁我一阵间咧就会即系贴嗰个 link 出嚟啦。咁啊，喂，今晚多谢你电话先。 非常荣幸， 唔好咁讲，我荣幸嘅啫，即系啦，呢啲啊高级知识分子嚟啫。好，咁啊，今晚多谢你电话，咁啊，即系周末愉快，拜拜， 再见，拜拜。 咁就今晚咧都非常之过瘾吓，同阿哮天犬嗰个嘅对话。咁啊，我哋咧喺度亦都睇到咧好多听众留言。咁啊就一息间咧，我哋系再睇啦。咁依家咧，我哋系先休息一阵，因为咧都差唔多讲咗成粒钟啦。咁啊歇一歇先。咁一阵间翻嚟咧，我哋系再听听众嘅电话。依家咧拣嚟嘅呢只歌仔就系、是、即系都唔好播汪明荃啦。我咧就想即系啱啱啊哮天 dog 即系打上嚟咧，讲咗咁耐，我就点一首歌俾佢听。咁啊，呢一只歌咧就系、是、影音视团嘅其中一出电影嘅主题曲，咁啊大家咧都应该估到噶啦，就系、是、关家姐嘅呢一首《爱是不保留》啊。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够，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此处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都漫 世奔忧，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自觉的爱尽见于自处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奔忧，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时间呢就嚟到10月9号星期日嘅凌晨1:03啦。依家呢就係、是、室外气温係摄氏26度，相对湿度80%㗎。咁一节嘅天气预告。咁就睇下先。咁因为呢好多听众留言啊。咁一间呢会读出㗎啦。咁一股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寻日呢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部分地区有烟霞，赤角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5000米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持续影响华南，现时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的天气的一个广阔低压区会在本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上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数天渐转多云及有几阵骤雨。咁啊，啱啱听过呢首咧关家姐嘅《爱是不保留》啊，咁啊喺度咧亦都系继续欢迎咧听众收听啦。咁啊有啊无声零六啦，黄正文。我条女唔见咗，咁啊水在平啦。我爱梁国雄啊，咁佢就话敲天铎好劲，咁样真系我都佩服佢。仲有啊黑色先生啊，金沙冇晒沙啦 ，J 人太甚泰利史高斯啊，仲有一位咧澳洲嘅听众，我怕就怕失望。咁依家咧差唔多3:00-4:00啊，澳洲嘅方面有，仲有啊世事如胶嘅留言。啊，仲有笔记啦，吓、啊、佢问我咧，嗱、啊，即系头先讲完圣经啊，讲马经啦，咁啊，佢问我听日点睇大魔一对马就天赐福星同军事行动，啊、我暂时咧觉得呢两场啦，即系泥地啊，就我反为觉得啊吓， 大摩呢一对啦，就略嫌啦热咗啲，系嘛？咁因为天赐福星而家都系得 3.2 倍啊，吓、啊、咁上次咁样输个第四，我觉得嗱，如果要搏嘅话咧，搏嗰只时代明星啦，就即系我觉得啦吓、啊，会比较好，即系要睇呢个场地咯，系嘛？咁如果听日系啊快地嘅话咧，咁可能都会问少少未定。咁另外你讲嗰只嘅军事攻略系嘛？唔系军事行动。咁啊，我觉得嗰场啊吓可以嗱，即系依家唔知点解啦，万能区有成15倍咁多啦。咁我觉得都可以搏一搏嘅。咁啊，二穿三。啊 ，win pay 过关咁样，嗱，呢个我嗰个个人意见，系咁啊，仲有 James Blood 啊，系咪？系咪咁读啊？仲有卧虎藏龙，阿祖啦，咁啊，另外仲有烧猪肉，放下得大自在，其实佢咧就话佢自己个原名叫做啊，读得快乐啊，咁啊，真系欢迎佢啦。仲有无厘头烤啊，大袋子啊，阿 Man 啊，马兰路。栋笃笑霸王啊，有条路同埋外星生物等等，咁啊嗱，依家我哋咧接听埋呢位听众嘅电话先，睇下佢系响今个晚上咧有啲咩嘢同我哋讲下咁啦。咁啊咧，依家差唔多一点，我唔知瞓咗未啊，就真系唔简单啊，都有留言啊，我条女唔见咗，立邦占士红衣主教等等。好啦，喂，早晨啊，你叫咩名啊？我见你头先打上嚟。 喂， 吓、啊，听唔听到啊？ 是听到啦，好清楚啊！ 系喂，你叫咩名字啊？ 夏日双峰啊！ 夏日双峰啊！喂，你好啊！你今晚想讲啲咩咁啊？ 唱下歌，倾下偈咁啦。 我唱歌就系玩卡拉之声系嘛？ 系啊。 你想唱边只先？ 先放关心妍，搞到我又谂起嗰、那个啲人都提起噶啦，拎错奖。 我只揾阿关菊英、关菊花啊。 系啊。 佢就系拎奖，嗰俾人笑足几年咯。 系啊，哇！真系好惨，啲人。睇都唔好意思， 吓、 啊！睇条片都觉得唔想再睇落去。你有冇睇嗰个艺人陈碌事件簿嗰个 post？ 咁你快啲 report abuse 咪得咯，走去。咁啊，删除咗段片佢。不过唔得噶，呢、這个世界越和谐咧，啲友就删一贴十嘅，你千祈唔好啊。 梗系啦。 你反而 跟住有个有。个张雨成嗰人好笑，年年都 repay 过，又系嗰个林敏聪俾张宇啊嘛。 哦，嗰、那个你今年都唔使啦，佢有新歌，啊、你都唔使回带嘅。咁你今晚打上嚟想唱边只歌仔啊？ 唱啊，同你 jam 啦，定系我依家 solo 先咧？ 你 solo 一只先啦。 咁啊， 吓、 啊，断背话今天咧？ 有断背啊，好啊好啊，你嚟啊！ 啊！唔惊闷啦，可以转第二只啊！ 唔系唔会唔会，冇所谓噶。 哦， 呢唱咗百次都唔 翻歌词先。 喂，你嚟咯、哦，咁你 好捞紧我歌词就得啦。 哦，好啊，嚟啦。 好，原来每每个呢，唯一喜欢咬边，我个春袋，你个春袋，互咬千次系甜，人日在华山人知。蒙难着胡咬上边，为着爱想去断断，一世不变。共你互唱着后庭，红队右嘴突然停，茶满满春枝得太得意。甜茶长针尖，白花叶咸粗。绿叶落 艳，更加挑战。 绿叶开心到癫，茶天气歪去先。我爱菊花，我爱奔土，又爱家里后田。薄薄地白花似烟，然后又入去江边。每当雨烟似兰花，不会体验。 哇！咁真系喂，呢一只都好经典、 啊， 系咪啊？吓， 系啊！ 咁、 啊、 你嗱， 都几多年噶啦，我都唔记得啦。 呢只都好耐啊，颜叔伟主唱噶嘛？ 系啊，阿 Rich 吓、啊、你有冇第二首饮歌唱下咁啊？即系除咗呢首段背话今天之外， 除咗呢一首啊，吓、啊校长咯都系 校长啊嘛？边一只啊？你最中意啊？校谭校长噶 校长啊？ 吓、 啊，咁嚟睇下先。 好啊， 因为我都 我唱呢个歌，多谢啊。 我只 挂 住笑喎、 哦， 喂， 照记定要冷粗，上吊不孤弯礼步。富利是最好，大向路勾起细做，绝爆佢粒黑做，又再屌勾佢个閪布，着灯可睇见个閪样好老。校婆遇见愧老，大腿张开一百度，吊紧你老母。谈拆系窿的阔度，最爱路鸡之步，又搏懵屌够佢阴道，但怎知我碌棍做劲呕铺？ 喂，喂，你识唔识？ 喂，喺度。 Billy 吟嘅啲饮歌啊，你有冇边一首啊？除咗段背话今天之外， 嗰首话任凭谁来定错对咯，我识唱原版，但系嗰个 哦，你唱原 版 就 唔系好熟。 情凭谁来定错对嗰只嘛系嘛？ 系啊， 好啊，你嚟啊，你嚟啊， 揿下歌词先。 喂，不如嗱咁样啦，中华民国咧一百周年，我哋整首《中华民国颂》啊，识唔识啊？即系呢首《 中华民国颂》，我净识咩英勇。咩徽章啫 嘛？用徽章我唔识喎。咁不如嗱，我 又系讲又系讲嗰个国民党嗰啲嘅。 哦，又系唱呢只啦。嗱，睇下有冇听众打上嚟一齐唱啦呢一只啦。中华民国颂 啊，中华民国颂啊，你唱几句听下。 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喜马拉雅山，峰峰相连到天边。啊，呢只我估你未必识唱啊，呢只。 系真系唔识唱。 系咪啊？嗱咁啊，唔紧要。 练唱系边个嚟？ 不如你练下呢只歌，听晚你打上嚟一齐唱咧，咁有意义。 好啊。 听晚嘅民国一百周年啊！ 啊， 知唔知啊？ 但系佢奇怪，好似 TVB 冇播到神二喎。 吓咩话？ 前面双十之前嗰晚 TVB 都播到赌神噶嘛？ 播咩啊？系咪播赌神？ 系啊，第二集啊嘛，去台湾啊。 哦，即系唱梅花嗰集系嘛？ 系啊。 咁咪可能今晚有冇播表姐你好嘢啊？ 今晚表姐，哇！真系唔知我冇开本港台啊！ 咩本港台啊 ？TVB 嗰个系翡翠台嚟噶。 啊，冇播表姐好嘢，播甄子丹啊嘛。 播甄子丹咁唔紧要啦。 系啊， 嗱，一首正嘢嚟噶，《中华民国颂》，我哋听晚一齐唱好唔好啊？ 好啊。 吓，你识唔识先呢只？你去揾下 YouTube 有噶啦呢只。 鼓 声和弦弦在这里建家园，风吹雨打中送你五千年，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啊！咁你听晚我哋 jam 一次呢句，好唔好啊？ 哇！你听日都开啊？ 听晚嗱，睇下开唔开啦，即系听晚咧， 系啦，我话芝芝讲到好似好期待， 系咩？ 期望越大，失落越大嘅。 即系因为我通常都冇肚 好惨嘅，知唔知？ 唉，因为我通常礼拜日可能有啲时间唔得闲，咁就但系听晚尽量开啦，因为听晚一百年得一次嘅啫，咁样 系咯， 系咯。咁呢嘢都好嘢嚟㗎。听晚我哋唱一次，你有冇第二啲歌想唱呀、啊、今晚。 咁啊我唱。 你唱返你啲手 本。至尊无上啦。 啊至尊无上啊好啊。唔係至尊无上冇人識呀、啊嗯、你唔好唱揀第二隻。 係咩 啊 大家係喎。係喎咁 冇人識㗎至尊无上。你揀隻大家都識。 至尊无上冇人識嘅咩 係呀咪得我同你識。 我发现校长嗰啲电视剧嗰啲几好正，我搵翻好多《活得潇洒》啊嗰啲啊。 哦，《活得潇洒》啊，《谁可改变》啊嗰啲啦。 系啦。 谁可改变咯？你识唔识唱啊？ 识啦，呢只嚟啊，你嚟。 好啊，你嚟啊，你嚟啊。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你有如情切思你，痴痴睡眠，将心中爱念为我捐。 如今我竟， 如今我竟， 竟 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如，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意情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活法式爱意，但偏偏你回头一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复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天边，心中的爱意为你牵，求可。改 变哇呢隻呢就谁可改变啊郑国江填词。啊呢隻呢正嘢嚟㗎。 叫桥位组嘛係咪呀 咩呀 叫桥位啦。 哦即係我呢套呢应该係天师捉鬼呀定咩呀 天师捉位。 啊执位哎我唔记得咗啦。咁以下咧呢一只咧，因为今晚太过反动啊，嗰啲嘅言论，咁所以咧都要唱翻呢一只。呢一只歌咧，就我相信啦，喺嚟紧呢一个月啊，大家都喺街头巷尾都会听到啦。咁所以我喺度咧教大家唱一次先，咁大家有啲共鸣。 好啊！ 民建联一心一意为你开创，实现美满理想的盼望，我哋人气壮。凭实力敢担当，民建联清晰方向，暴理爽朗，优点指民主咁简单，我哋人气壮，真诚为香港。哇！呢只系咪真系好鬼正咧？只民建联 又叫我听嘅 吓， 几好听，真系好听啊！呢只。 真噶， 不知几好听 嘅。咁啊，另一只 系真咧， 系哇，佢就讲得好真，好坚啊！咁啊，嗱，我哋咧一间咧就系、是、仲有一只就系、是、民建联嘅党歌。我哋一间一齐啦，收听啦，好唔好啊？ 喂，系，但系头先个麦细声就听唔到啊，嗰句。 嗱，咁我一听一次民建联嘅党歌。 好啊。 真诚为香港，彼此手牵手，全心建设香港。民主是理想安定，繁荣有方向。 应充满信心，要亲身去闯，齐心可将冰山化巨流，与你同开创。民建联献出义声，大家一起响应，挽手奋斗共努力，前进常记乐言，民生于我心。民建联献出义声，大家一起响应，挽手奋斗共努力，前进以真诚为香港。一日日啦，民建联的党歌，咁都相信听众咧都听得绕梁三日啦，系咪啊？系咪好听啊？呢一只， 唉，真系好听， 真系啊！哇，唔知系咁真嘅你哋。好啦，咁啊就你有冇其他嘅歌曲想听啊？ 我想问一下其他嘢啊。 系好啊。 City 咧，前啲开放日有咩特别话好睇嘢睇啊 ？City 我唔知喎，呢方面真系冇咩好睇嘅。 系咯，我未去过啫。 记得去友一城嗰度朝圣咯， 边度朝圣嘅？ 去友一城咯，因为咁近，系嘛？ 系喎。 咁所以 我不过之前去理大咧，唔知点解见到有架公安车喺度嘅啫。 吓？ 系啊。 听众就问：今晚搞乜？狂唱民建联啲歌？咁其实咧就系因为啊，刚才咧我哋讲得太多反动嗰啲嘅消息啦。咁所以咧，即系中和一下，即系 fair time 系，即系变咗我哋咧都好过瘾嘅。不过其实我唔系支持 DAB 嘅，大家唔好误会。不过唱佢啲歌啫，唔系即系我等于我播， 几好听嘅。 即系我播阿 Leslie 啲歌咁，好其实都系我系校长嘅 fans 嚟噶嘛，你明唔明啊？ 啊， 即系咁样解释得唔得啊？你觉得？ 几好啊！ 是不是的啦，咁你听日记得打上嚟唱歌咯。 好啊。 OK, 咁今晚多谢你电话啦。 好好，拜拜。 拜拜，咁同时呢亦都点埋呢今个晚上嘅最后一首歌曲俾大家收听，就係亦都係我哋嘅节目嘅台歌啊，独爱，多谢大家收听，听晚再见，拜拜。 没有刻上文字，天天不会忘怀，自我深爱着你，迟早也会活埋，像这风眼耳根卷走一对爱的人，没有比这样更对，还给你今天的身份，没法度的眼神，当中千古奥秘不可解，但再度一颗心，就看见一个我，亦看见一个你。原来真爱共生，哪怕与你共死去，真心不可理喻，没法分开半天，有着爱人生变天。原来真爱共生，你我下世共生，看着美梦变成真，在这刻不再分。My heart, my soul, my dream. 啊啊啊啊啊，没有刻上文字，天天感觉窝心，自我心爱着你，迟早也会活埋，没法度眼神，当中千古奥秘不可解，但再度也开心。 就看见一个你。原来真爱共生，哪怕与你共死去，真心不可理喻，没法分开半天，有着爱人生变甜。原来真爱共生，你我下世共生，看着美梦变成真，在这刻不再分。My heart, my soul, my dream， 没有嫁妆，当碰到以后，共你热情放了没法可守，愿共抱天天也不休，我让每一秒停留，愉快的心思一一接收。可理喻，没法分开半天，有着爱人生变甜。原来真爱共生，你我下世共生，看着美梦变成真，在这刻不再分。My heart, my soul, my dream， 在这刻不再分。 My heart, my soul。 咁啊，啱啱咧就听过呢首系我哋嘅即系台歌就是《独爱》啦。咁啊喺度咧见到其实都好多新嘅听众留言啦。咁有一位咧 Milk 即系十二咧，佢就话做咗高登仔四五年，咁啊第一次咧听高登的电台。咁其实我咧就系高登嘅电台吓。咁佢咧就话多多指教，咁啊亦都系欢迎佢收听啦。咁啊第一次见，仲讲咗好耐大话。咁啊呢个都系。啊！第一次见嘅听众啦，咁啊欢迎啦，仲有阿 Man 黑色先生、无声零六、马兰路、水在平啦、立邦占士，我怕就怕失望。红衣主感嘅，我多谢佢嗰个嘅有关于呢一个finance 方面一啲嘅即系指教啊。另外仲有一位叫做即系第一。开头有留言嘅，咁啊就系意识流啊，咁啊都系好多谢佢哋嘅，有关于一啲股票市场一啲嘅指导吓。咁啊嗱，听晚咧我哋十一点钟就再见啦。咁啊今晚咧就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幻冰雕亮过，你我抱拥于陌生的地方，同游零度下纯白色的窄房，你说要永远拥有这夜风光，绵绵头上飞花散聚了无牵挂，谁能求漫天雪地里这温暖像流汗，绵绵头上飞花能遇上壮丽落后，如像你跟我暂借的火花，

需一句甘愿或情愿，想当初的追悔都不需。回头陪我一起经过欢乐或流泪，始终都相对对不对。真爱淋漓，仍然会获到欢喜。如果不爱他怎好，他教人知道相恋失恋重要，受点苦至共老。来明借他精神，你尚有未吻的芳草。不爱他怎好，恩爱才生报，苦与乐也收到。人家多少对做夫妻终老，虽笑着谈吐，还比激喊枯燥。浪漫助养他，怎会在乎将一个人来负？这条路得你一个迷糊，别怪情人可恶。特别借过他给你痛苦，随便讲低便不顾，令你不模糊，不要人负，何愁以后更辛苦。如果不爱他怎好，他教人知得相恋失恋重要，受点苦至共老。来明借他证实你尚有未吻的芳草，不爱他怎好，恩爱才生报，苦与乐也收到。人家多少对做夫妻终老，虽笑着谈吐，还比激喊枯燥。你是你维持你这多么好，他有他人抬他当做贵宝，滚滚的旅途兜兜转未到。如果不爱他怎好，他教人知道相恋失恋先算做，任青春飞舞。来明借他证实你尚有未吻的芳草，不爱他怎好，恩爱才生报，苦与乐也收到。人家多少对做夫妻终老，虽笑着谈吐，还比激喊枯燥。 如告知我的一些感

Cheers.